5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们自己的意志编写我们自己的宪法，将全民制憲这个理念付诸实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这个运动已经是势不可挡，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香港人。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C38买啦！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嗯，你得一件咋？ 唔系，我买咗8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4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 仲有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喂 ，hello， 第13集课外活动啊，唔经唔觉啊，咁啊，今日都系做 live 嘅，首先两个节目公告先啦，咁小弟呢个节目暂时会做1个钟嘅，因为阿May就最近有少少事，就话细佬收到风，佢就将会以呢个小林5月2.0嘅状态翻嚟，咁啊，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嘅，咁啊，第二样就系、是、系咯，小弟呢个节目应该都会改一改名啦。咁啊，但系系啦，而家仲喺度度紧个名啊。咁啊，所以再谂谂先啦。好，咁啊，讲今集呢个主题之前咧，其实今集讲北欧神话啦。咁啊，想讲最近上网咧就见到大陆有一只叫乐拼啊。系呢间咁嘅公司整咗啲假 LEGO 出嚟，哎呀，系啦，咁啊图中呢幅图咧，唉，嗰啲咩未删减啊，未唔知乜乜乜乜，其实你唔打嗰啲繁体字咧，冇人会知噶 ，OK， 咁即系又系嗰句啦，点解要搞咁多呢啲嘢咧？就细佬喺即系小弟嗰个 Facebook 个 group 度啦，顺便卖下广告啦吓，就话即系根据一啲网友嘅 research， 其实呢间公司啊嘅嗰个最大持份者其实系嚟自新加坡嘅，咁就话其实呢间公司嗰个主事人就非常之了解 LEGO， 就甚至其实可能系啲 hardcore fans 嚟嘅，咁系啦，佢嗰个都系嗰个胶。嗰、那個密度唔高，所以都係軟淋淋，即係軟膠唔係硬膠咯。咁啊，都係嗰句啦，即係玩 LEGO 就冇必要玩假嘢嘅，我覺得係啦。咁呢個就講完啦。好，咁可以翻翻嚟先啦。好，咁上集就講呢個希臘神話啦。咁啊，都有少少意猶未盡嘅。咁今集就講呢個北歐神話啦。咁再講多次啦，其實神話故事裡面嘅神咧，其實是一些人性化的神，他们是有7情6欲，不过呢他们是 supernatural， 所以就很恐怖的。那么、麻烦可不可以 zoom 近一点呢？是的，那今集讲的北欧神话，那么、首先可以介绍一下、上面那两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雷神和 Loki， 那下面那三位首先就讲这个先，他是来自第7代的维京人，其实他就不是神来的，人来的，那为什么要讲呢？之后就会跟大家讲，那这个来自第5代的维京的男性，那中间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些日耳曼的那些传说，其实他是那些叫做小矮人 Drift， 那他和雷神的取呢就有非常之大的关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 雷神的锤咧，严格嚟讲系呢啲中间呢只啲小矮人做嘅。咁系即系据说，根据传说就话其实系用岩石啊，同或者系啲非常之硬嘅铁咁做出嚟咯。系啦，咁雷神呢嚿啊。咁其实点解啲小矮人会即系话做呢啲锤仔咧？咁其实都系同阿 Loki 有关嘅。咁Loki 咁喺Avengers 大家睇佢啦，都系即系佢唔系话嗰啲极坏嘅角色嚟嘅，但系就系一啲好调皮啊，有嫉妒啊，总之系好鬼曳嗰啲咁嘅 character， 其实就好符合佢喺希腊神唔系 sorry 北欧神话里面嗰、那个嗰、那个角色啦，嗰、那个对佢性格上嗰个构造嘅佢咯，就佢类似就系同两个啲小矮人打到啦，就系话，你哋咧都系唔会做到啲比阿奥丁更加靓嘅武器噶啦，咁跟住就不断喺度即系 challenge 佢哋咯。咁当小呢只小矮人喺度做呢、這个取嗰阵时咧，咁其实 Loki 就不断化身成为一啲即系啲乌蝇啊，啲好细粒嘅嗰啲飞行物体，就不断影响嗰两只小矮人去打造呢个取啦。咁 end up 咧都系整咗个取出嚟嘅，但系就因为喺嗰个过程就不断受啊 Loki嘅化身影響啦，咁其實雷神呢個錘咧就嗰、那個病就短啲嘅，咁啊當然喺Marvel 嗰個世界就唔會話有啲咁嘅問題啦。好，咁可以去翻大鏡頭先啊，唔該你。好，咁我而家就因為攞開，咁就轉頭會 zoom 翻近嘅。喂，唔好意思啊。系咯，咁其實北歐神話嗰、那個即系嗰、那个唔应该讲受欢迎程度，佢嗰、那个popularity 其实就冇希腊神话做得咁强嘅，但系就即系亦都系因为我谂大家知道北欧神话可能都系从呢个巨人啊，或者雷神个故事开始啦。咁可以讲，而家可以 zoom 翻近少少先啊，唔该你。好，咁讲翻第一只先啦。咁点解北欧神话要讲到埋维京人佢哋呢？其实就其实可以话係呢个北欧神话係都係即係主要都係嚟自维京人佢哋啦。咁 ok， 第一隻呢隻係嚟自第五代嘅。咁其实即係出面个价都係好平，唔知点解其实都係冇乜人买喎。咁就大家即係对维京人嗰个构造都係一定有顶帽啊，两个牛角啊，一个斧头啊，一个盾咁样啦。咁其实根据嗰、那个历史嘅考究啦，佢哋打仗其实就唔戴头盔嘅，因为如果戴头盔打仗，佢随时系会即系整亲自己人，同埋其实戴头盔就好唔方便。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佢嗰个嘅构造纯粹系嗰、那个嗰啲叫 stereotype 啦。咁可以转翻去后面啦，其实后面就做得非常之 hea 啊，系乜都冇嘅。咁就系咯，呢、這个就可以攞开先。咁攞到俾第二隻大家睇嘅呢个女版维京人啦。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睇嗰啲历史故事，严格嚟讲咧，系冇女维京人嘅。即系 I mean 大牛角呢只，咁其实呢个我谂都系叫做满足翻嗰个市场，所以先整翻个男女咁咯。咁其实呢只嘢嘅后面咧，就都系乜都冇嘅，同男嗰个围巾一样啦。好，咁可以再即系拍埋俾大家睇下啦。佢哋就喺市场上咧，其实就真系冇乜人。冇乜人买，唔知点解，我唔知系因为香港始终对历史即系不太有兴趣啊，定还是佢哋嘅量过多啦？我自己就觉得似乎系对佢哋嗰个兴趣不大，所以即系好讽刺嘅，亦都系因为咁样，佢哋即系价钱都好平啦。咁我觉得如果中意历史嘅人啊， 或者對維京歷史喜談的人咧，都可以即係領翻呢兩隻啦。好，咁啊，講完呢兩隻咧，就要講翻頭先講嗰個應該讀到 Drift 啊，一個其實係嚟自神話故事嘅一個角色咯。誒呢只嗱佢咧就啊係相傳係喺呢個呢、這個日耳曼地區啊，即係喺古代時候啦。咁其實喺嗰陣時咧，嗰、那個德國嗰邊咧，其實都係一啲部落啦。你甚至可以話佢哋係 barbarians 啫。咁佢哋嗰個特色就係隻腳非常之短咯。但係就係、是、佢哋有好強嗰個嘅 craftsmanship， 同埋係一啲好好嘅工匠啦。所以佢做出嚟啲嘢特別靚嘅。而亦都係因為咁樣咧。雷神嘅啊呢、這个锤啦吓，即系咁俾大家睇睇啦，就就系、是、话做，就系、是、话由佢哋做啦。咁佢点解即系要整呢个锤？头先讲过啦，其实就系一受阿 Loki 嘅影响啦。咁Loki 就即系都系喺神话故事里面就系话 challenge 佢哋嘅，咁系你整唔到啲靓嘢啦。点知 anyway 就俾佢哋呢班小丫就整咗只好劲好劲嘅锤俾阿雷神啦。咁呢、這个其实都系一个传说啦。咁所以呢只公仔就话。大家可以当神话故事咁睇佢咯。嗱，不过啊，我觉得真系苏花出咗15代，其实嚟紧将会出埋第16代嗰个 mini figures 人仔啦。我觉得佢嘅嗰个构造啊，即系 LEGO 对佢嗰个设计嘅嗰个心思系非常之高，因为其实佢个量即系嗰啲 parts 系劲多嘅。咁我初即系掀开啦。再掀开个头啦，咁我其实哇好难问添，系啦，咁我就见到哇喺、這个量系真系多到即系仲有埋呢撇须啊，咁我初喺度睇紧，喂咩嚟啊，真系唔系好明呢嚿嘢做乜噶，咁原来咧系佢撇须嚟嘅，咁我觉得如果真系讲嗰啲古代嘅嗰啲冰啊，系咯，呢只就真系做得好靓啊，同埋真系喂非常之抵啊！咁跟住个盾啦，系啦，都有一个我谂系 LEGO 自己构思出嚟嘅一个嗰、那个嗰个拼啦。咁我就觉得OK 嘅咧，嗰只个拼。咁但系成只嘢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之靓咯。咁有佢啦，咁啊当然要摆翻呢两只喺 Marvel。里面出现过的角色啦，好咁都系讲翻呢个雷神啦。咁雷神呢、這个神话故事其实由古罗马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啦。咁但系可以话系去到呢个维京时期就所谓嘅发扬光大啦。其实我可以摆埋呢两只啦。好，咁。其實以前嗰啲維京人主要係即係以佢為神明咁拜啦，同奧丁一樣啦。咁阿雷神就主要都係保護呢個農業咯，保護人，同埋最緊要佢就係 fight against 嗰啲巨人，即係同嗰啲巨人打嘅。咁有傳啊，即係有啲故事話其實阿雷神係一個好鬼 stupid 嘅人，但係就極之強大啊。咁唔知點解會對佢有呢個咁嘅 comment 啦、啊。有相傳，亦都係咁講啦。佢係尤其是喺啲狂風暴雨嘅情況下，就會出嚟去監，即係睇下啊啲農作業係點樣啊，呢樣嗰樣咁，亦都係咁樣有呢個雷神之稱啦。好咁啊，隔離呢個咧就係佢所謂佢嘅細佬啦。但係喺希臘神話其實就唔係真係咁講嘅。咁我就首先對呢隻嘅設計都係即系佢顶帽啊，始终都系麻麻啦。其实系嗰啲软胶嚟嘅，系啦。咁我而家开始留意，咦，系咪一啲即系比较长啲嘅 shape 啊？可以打横俾大家睇，即系一啲又长嘅 shape 咧，佢哋就会系 即系冇办法做到嗰啲硬胶嘅嗰个嗰只胶质啦，即系嗰个硬度啦。咁啊，我对佢嗰顶皇冠有啲失望啦。好，咁即系就讲翻喺神话故事里面，其实佢就真系唔系一个坏人啦。严格嚟讲，纯粹系一个即系好中意嗰啲叫咩好事生非啊，好调皮嘅一个神啦、啊。咁但系佢就唔系坏嘅，有时亦都系因为佢呢啲所谓嘅即系好事生非，就竟然做咗啲好嘢出嚟，就包括雷神嗰个取啦。即系如果唔系佢同阿小矮人喺度 challenge 出，咁雷神就相信会有呢个取啦。其实讲翻维京嘅历史啦。佢对嗰个英格兰同埋苏格兰嗰个王国嘅建立系有好重大贡献嘅，因为如果冇记错嘅话，应该喺十世纪嗰阵时啦，就嗰班维京嘅海盗就第一次即系去，应该系唔系公，应该系1876年左右，系啊，嗰阵时就已经开始系 land 喺England 嗰边啊，咁就即系抢嘢啊呢样嗰样咁啦。咁但系亦都有话过，其实即系维京人佢哋啦，系咪系咪一啲 barbarians 咧？其实都唔系嘅，话佢哋即系系咪会即系特别痛恨嗰啲所谓基督教，其实都唔系嘅，纯粹嗰阵时嗰啲 church 咧，因为太有钱，同埋嗰啲所谓嘅defense 就乜都冇，咁所以点解即系嗰阵时好多嗰啲教堂都系俾啲维京人抢掠咧？咁呢、這个就系、是即系呢一套几简单嘅历史啦。咁如果真系讲翻嗰个 popular cultures， 咁当然系讲雷神啦。咁套戏我相信好多嗰个听众或者观众都有睇过啦。咁佢个取咧，其实咧系咪真系咁难攞咧？咁喺 Marvel 嘅世界咧，就有四位啊，其实都唔止四位嘅嗰啲英雄系攞得起过嘅。咁就系呢四个啦。喂，摆近啲先啊。系咯，雷神个取我印象中，如果睇戏就真系得阿 Vision 啊，得佢系攞得起嘅，仲要系轻而易举嗰只。就我冇记错，应该系 Avengers 第二集啦，佢系系啦攞得起个取，竟然系啦。咁跟住仲有边个叫做攞得起个取咧？就系、是、Captain America 啦。其实喺嗰、那个漫画世界啊，佢应该喺1988年啊，同埋2011年咧，即系喺漫画度竟然就即系俾佢两次攞得起个取啦。咁都系讲紧，究竟佢值唔值得攞得起啊？即系攞得起个取都系讲紧，究竟佢系咪咩好人啊？呢样嗰样。咁另外一位攞得起个取嘅就系Hulk 啦，佢啊喺嗰、那个漫画2012年嗰阵时咧，就应该系受到一只，嗰只又突然间谂起系一个 Marvel 嘅大反派嚟嘅，好似就唔知受咗啲魔咒影响啦，就一攞就攞得起啦。咁但系亦都有说咧，其实佢系即系总之一股蛮力咁啊攞得起啦。咁另外一位攞得起呢个取嘅就系阿 Magneto 咯。咁严格嚟讲啦 ，Magneto 咧其实佢系控制到所有嘅嗰个所谓铁啊钢啊呢样嗰样啦。咁但系喺 Marvel 世界雷神个取咧就唔系用铁做嘅，咁佢喺漫画里面点攞得起呢？就其实系佢控制周边嘅环境，去令到个去控制个取嘅，就唔系真系佢 actually lift up 个取嘅。咁所以其实呢度要搞清楚个分别咯。咁另外仲有边个攞过得起雷神个锤仔？就包括Superman 啦、Wonder Woman 呢啲啦，咁样啦，咁。 有話過其實是奧丁去決定邊個可以攞得起個錘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啦，即係攞唔攞得起呢個錘呢，其實就都係呢、這個即係個作者當時個喜好決定嘅咁樣。咁啊可以去返擺返呢幾個落嚟先啦。係啦，咁啊講到呢三隻維京啊，呢三隻係啦，咁佢哋嗰個價錢就平嘅，市面上都真係好多啦。我覺得大家就即係都真係鍾意歷史嗰啲，其實就真係可以買佢哋啦，因為價錢真係平，同埋就量是真的太多了。香港我上网见到是即是几乎我想20-30元就成交了。咁你讲到上面Loki 同埋雷神，喂唔使讲啦，基本上你买 Marvel 嗰啲嘢要搵到佢哋㗎啦。咁如果想即係再讲埋仲有啲比较有关系嘅嗰啲同北歐神話有少少關係，或者同嗰度啲歷史有關係咧，就可以講埋呢只。喂，呢只咧就係、是、呢、這個中文應該譯做海爾特人啦。咁其實佢嗰個英文同蘇格蘭一隊足球隊謝魯迪咧係同一個讀法嚟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喺歷史喺學術嗰方面譯方面都係叫海爾特人啦。咁佢我冇記錯，應該係嚟自第六代，唔知第八代，我等下要 check 翻，唔好意思啊。咁海爾特人其實以前都係一啲 barbarian 嚟嘅，就最遠直情打過去雅典嗰邊啦。咁後屘就一路打，咁就去到應該第十或者第十一嘅世紀咧，之後先去翻英國嗰邊嘅。咁即係簡單啲講啦，佢嗰個盾牌咧就可能有少少反光，其實咧有啲暗紋喺度咧，見到啦。咁同攞翻第二隻斯巴達出嚟先。咁第二代嗰只斯巴達嗰個嘅盾咧，就真係乜都冇嘅。咁我就覺得，喂，你真係係咁依或者歸上去都好啊？點解可以乜都冇咧？咁除此之外，我覺得呢隻海爾特人，喂，老老實實啦，你唔講我就真係唔知道你係嚟自邊個歷史嘅。咁因為其實佢 LEGO 佢出親都會講一講啊，佢係屬於乜嘢士兵啊咁樣啦。咁身上嗰個拼啦，其實就如果近睇咧，係呈現啲綠色啦，同埋都算有啲 detail 啫。咁但係佢嗰個價錢咧，就係、是出奇地平啊。咁係咯，如果即係嗰啲儲開 LEGO 嘅愛好者本身都有呢堆士兵啊、人質、士兵啊，或者古代嗰啲戰士咧，咁就喂唔爭再領埋咧，就因為真係太平太平啦。咁可以攞去先啊，唔係，同埋佢嗰個髮型我都好鬼奇怪，點解做到好似地中海咁樣咧？同埋佢呢隻髮型都的確係比較少嘅，係咯。咁我可以擺中，擺呢度俾大家睇下啦，係咯，就。系咯，20元一隻都抵嘅。咁把剑就软淋淋啦，都系唉 LEGO 嗰啲嘢啦。咁可以翻个大镜头先啊。系咯，咁由于小弟咧今日会做两节，咁呢一节嘅北即系所谓北欧嘅神话或者北欧嘅历史就大概咁多先。我哋第二节再翻嚟讲第二样。好，再见。